曲和四首夜曲，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赵季平，根据他为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创作的电视音乐改编创作的交响组曲《乔家大院》。全曲分为序曲、励志、爱情、商路、炼狱、远情六个乐章。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商业文化为题材的中西合璧的交响组曲。它的精神内涵是爱国、诚信、创新、进取。作品以民族交响乐的形式表现晋商精神，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。在乐器的安排上，除了传统的民族乐器外，还采用了具有浓郁山西地方特色乐器的晋鼓、二胡弦，使之与交响乐队结合，完美的交融了中西方音乐。由于龙指挥中国爱乐团演出，独唱《谭经》。 Thank you.

接下来请欣赏郎朗演奏的中国钢琴作品，曲目有《黄河钢琴协奏曲》《平湖秋月》《牧童短笛》《对花》《春舞》《草帽花舞》《望春风》《翻身的日子》《春江花月月》《秋词舞》《枫桥夜泊》。 Thank you.